出门了。也不要急，我是仇敌，我们还是一同饮酒吧。 好呀，欢欢迎你家老爷看酒来。 Thank you. 下面请听程砚秋演唱的京剧《青霜剑》选段。 Thank you.